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周杰。啊，听众朋友，最近呢有一出小剧场话剧叫做《瞿秋白》，将在4月4号到4月11号呢在仁义小剧场的演出了。那为了让大家呢更具体的了解呢这出戏的一些情况，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么首先呢是《瞿秋白》这部剧的编剧和导演洪秀。洪秀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另外呢就是这出戏啊，瞿秋白的扮演者也可以说是主演张瑶。 哎，你好。 张瑶你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朋友们呢一起呢来这个交流一下呢这出小剧场的话剧瞿秋白的一些情况啊。当时呢我听说这个话剧以后啊，我就有两个想法特别想跟你们来进行交流。那么一个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演出市场啊，大家都特别追求新奇啊这么一种特点的作品的时候呢，而你们推出了这么富有深刻内涵的作品瞿秋白啊，推到这个演出市场当中，我觉得哎呀你们还是挺有勇气的。它是不是被这个演出市场所接受，这真是一个问号啊，是一个未知数，这是一个想法。另外呢我知道你们这个小剧场话剧啊，当时呢它是以小剧场戏剧打这么一个特点啊。那所谓的戏剧的话呢，一个就是它本身有话剧的成分，有戏曲的成分，那么话剧加戏曲呢好像更确切的说应当是戏剧。 对， 是这样吧？ 戏剧，对。 所以我就想，这个戏剧是什么东西呢？那么因此呢，今天呢，我想跟两位呢来进行交流一下啊。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在这样的这么一个大的氛围的情况下，为什么推出这么一出小剧场的话剧呢？ 其实这个还得从弘一法师说起。就前年我做了一个实验话剧叫弘一法师，当时我就在考虑，我在做弘一法师的时候我就在考虑自己的第二部。后来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大的构思，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就做一个系列，就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系列。后来我就想，就是立足于文化名人，弘一法师算一个文化名人，然后那个包括那个瞿秋白，我现在想通过做一系列的文化人，包括以后要做的胡适，然后想让现在的观众知道，就是离我们不远的那个就是将近100年那个时候，有这么一波特别杰出的人物。但这波人物就是因为是时代招英雄嘛，现在很少能产生这样的伟人了，但我觉得不应该忘记他们。我想通过自己的那种实践嘛，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怀念他们的机会。 确实咱们历史上的这个文化名人呢、是非常多的啊。那你为什么选中了瞿秋白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从自身的那个感悟吧，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人啊。瞿秋白这个人也是一个忧郁型的知识分子，而且他的忧郁是非常那个有个性的，那个就跟别的人是那个不太相同，属于比较与众不同的一个人。但是他身上又有那个就是说很刚毅的一面。就不是一味的那种文人书生。我觉得哪怕在现在文人也应该 要有这一面，因为现在一般文人也是，就是说太强调他文的那一面，武的那一面没有了。 嗯， 就是文人他身上也应该有英武的东西。 嗯嗯， 就是男子汉嘛，就属于那个男子汉应该那个说文者彬彬，然后君子。 文武双全。 文武双全，希望那个男人嘛做的应该像男人。 啊，我想呢，这跟你的这个性格，跟你的这个追求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其实提到瞿秋白呢，他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大领导人了。他去过苏联， 嗯， 而且呢见过列宁。他将国际歌呢翻译成了中文，他主持呢召开了八七会议，而且他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他和鲁迅呢一起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艺活动。当时呢他被称为叫做文坛双帝， 嗯， 是这样的吧？ 对， 嗯，所以这个人还是相当有分量的。 分量非常重，因为他那个跟我们相隔的比较远，所以这种分量现在的人可能感觉不出来。 嗯， 如果说真是回过过去的话，就是重温了一段历史的话，你会觉得真是，就是说让你觉得就是呀，就是他所肩负的那个责任，我们现在比他岁数更大的人都肩负不起。 嗯嗯。 但是其实现在也有好多大事需要我们去做。 嗯嗯。 如果我们说多几个像他这样的人，我相信中国应该是就是说更那个。 嗯，你可能是想唤起一种精神。 对，其实就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会做人。 嗯， 不是说现在的那所谓做人。 嗯， 就他们做人做得很好。 嗯，但是瞿秋白这个人呢，据我所知，他曾经一度呢也挺这个引起争议的啊。比如说毛泽东呢就这样评价他说，在他的生前呢，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是呢，他为人民工作的这个勇气啊，并没有搓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岁月里呢，就是坚持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他受人争议，我也能了解，就他文弱的一面。人家一般认为共产党嘛，应该特殊材料制成的，但他就是他觉得自己是属于整个给人的感觉非常懦弱，但其实骨头是硬的。 嗯， 就像人家说那个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胡适的骨头也是最硬的。 嗯，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就方志敏的骨头是硬的，瞿秋白的骨头也是硬的。 嗯，其实说到鲁迅，我还查到一段的，其实鲁迅对于瞿秋白呢也有很高的评价， 评价相当高。 嗯， 因为鲁迅那个这个人可以说那个非常耿直， 嗯， 然后一般的人跟他格格不入，但为什么瞿秋白就是跟他相差18岁，但是他把瞿秋白引为唯一的知己，所以这个就无形中其实也是说明了瞿秋白的高度了。 嗯嗯，其实瞿秋白呢，他的这个业务啊，他这个就是一非常的文化人啊， 嗯， 他这个中俄文非常好。是这样， 在当时中俄文特别好，因为那个当时去苏联的人并不多。 嗯嗯。 作为文化人，他可能就作为有分量的文化人，他是第一个。 嗯，而且当时鲁迅就说，这个他的中俄文的非常好，像他这样的说，我看中国现在是少有，真的有才华， 嗯， 真的很佩服。 这都是他的原话， 这都是鲁迅的原话， 都是鲁迅的原话。 嗯，我想你当时在选择瞿秋白这个人物作为你这部剧的啊，主要人物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参照了这些的一些说法？ 可以说我写的这个剧本，没有凡是跟历史有关的，没有一处没有来处。 嗯， 我可以说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推敲的。 嗯嗯， 除了一些恋爱的场面，我也是引用他的情书了。 嗯嗯， 所以说那个，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人物，只要是做曾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物，还是应该忠实的去记录他。 嗯， 不要去细说，也不要去翻案，因为他的确就是那么曾经真实的生活过。 嗯， 如果你写他，然后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其实也中背叛他。 嗯。其实听了我们这一番话呢，大家可能感觉到这个一个立体的瞿秋白就站在大家的面前了，可能觉得哦，选择瞿秋白，这是您的一个追求了， 嗯， 也是大家能够目前来讲还是能够接受的啊。那么提到这个瞿秋白这部剧啊，它的探索性，刚才您也提到了，原来呢您曾经还有一部戏叫红衣法师，就是李叔同， 嗯， 描写李叔同的是吧。 嗯 当时呢这部戏呢也是挺探索的啊，这个在2004年 好像演出 上海国际艺术节 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时候演出，也是各方的评论呢、是褒贬不一、有的就说非常好、比如说这个实验话剧首次融入了戏曲的元素啊等等的啊，就是一片掌声、但是有些也说这是戏曲啊还是话剧啊、弄得不伦不类啊等等，各方评说非常的多。我想你对这些争论和关注你是凭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好像你是不是特别抵触，否则你就不会再选曲球牌这么一个题材出现 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说法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是这样，我觉得我没有错，就没有错，因为这个形式问题只是喜好问题。那个没有人说这种，只能说啊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没有人说这错。因为我这个形式吧，也不能说我历来认为我不是完全在创新、我觉得我更大的是继承，就继承那个戏曲的东西和话剧的东西，只不过把它们拿来融合了。虽然说有的那个专家吧，有的老师说呀，说你这是一个创新哈，说甚至都很前卫，但是我宁愿觉得我是那种坚守传统的那种人，因为我是戏曲学院毕业的。当然在这之前我念过上海戏剧学院，等于话剧我也学了，戏曲我也学了。但因为我后来就到北京京剧院，所以说可能我比较那个是传统。其实还是比较传统。 其实您还是坚守传统的。 对。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探索。 对，因为那个首先表现的那个内容、一般你说曲球牌，其实不仅那个时候曲球牌是超前的、其实曲球牌这个人放到现在都是很超前的、因为有的人物他是超越时空的。那个我知道我这里有超前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更多的是继承。因为你说曲球牌超前，也不是我塑造的曲球牌，是他本身就有的。然后我来反映他本身就是一种继承，说我把这个人然后重新来再现一下。其实再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继承。 对，其实我觉得你选择瞿秋白还是感觉挺传统的啊，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呢你在传统当中呢，你在表现他的手段上形式上呢确实又很前卫。比如说戏曲和话剧的融合，这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了。其实在红衣法师的时候呢你已经走出这一步了。是不是也是戏曲和话剧的一个融合。那么具体到瞿秋白，你是走得更远呢，还是只是他的一个延续呢？就你的红衣法师的一个延续呢？ 走得更远我自己不敢说，但是那个前天我们在学校彩排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有个青年老师、他倒说我好像因为那个是一个探索，说这个好像更顺了，因为他是两出戏都看了。但我自己我不敢说走得更远，我只能说我这次我是真的很顺，因为上次我不敢说我将来出来是一个什么结果，结果出来了，就有一部分人等于肯定了，所以说我这次我就基本上是非常坦然的去走这条路。 其实说实话呢，红衣法师那部戏啊我没看过，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评说的资格啊。但是呢就这个瞿秋白刚才您给我讲，因为我实在太不明白你怎么融合的了，所以刚才你跟我讲了半天呢，我好像也是一知半解，也不是特别的明白。比如你提到啊，就是在话剧当中呢用了很多戏曲的成分，比如话剧当中这段是有一个原本的一个戏曲的这么一个框子的话，你就把那个戏曲完全用在这个话剧当中来演出，总是这么时空交界着。 对，就是把那个好像是穿越时间，就是那个时空隧道一样。就其实瞿秋白距离那个《西厢记》也很远哈。因为他是等于五四时期的人，《西厢记》是古代的。 对。 但是人的情感，就人的人生啊，其实往往是重叠的。比如说生老病死啊，然后感情因素，其实跟古代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只不过因为呢语言啊或者时代的原因可能有细微的不同，但是我把他们就是弄在一起了。因为现在虽然说距离古代很远，但是咱们现在看戏曲啊，戏曲上那些故事其实也很近，因为你就在台下看着同时代的人在演他。 我就这，而且我们的演员都是戏曲演员， 戏曲演员， 他们平时就是演这些古代的才子佳人，所以让他以现在的身体来演古代，就是正常，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嗯，所以呢，你这种形式必须得请这个戏曲演员，因为里边要唱戏，是不是？ 嗯， 所以我就想呢，一会儿跳进，一会儿跳出的话，会不会对于整个剧情的发展呢，就是让人感觉比较乱？实际上可能不会是这样。 还好，我觉得我不是那种纯粹片段式介入，我是整体介入，就从开头到结尾，对，就是说那个几乎在每个比较那个重要的观点，它就有这个，不是说那个这一段有，然后其他就顾及不到了。 嗯，这样，我想呢，咱们说呢，可能也说不明白啊。您就拿一段做一个例子，讲讲到底怎么戏曲和话剧的融合。另外呢，张瑶也在这儿，一会儿咱们现场给大家来一段，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是那个张瑶里那个 红娘， 找一 段 红娘也可以哈。 刚才你们准备的是哪一段？ 啊，这个。这种形式啊，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嗯，对， 就是说话剧和戏曲怎么样融合。 嗯，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里边呢，引用了传统戏曲的剧目大概有八个。 嗯， 这个或多或少的啊，有片段的，也有一句的。 嗯， 那么它拿过来是作为一种，就是来，抒发当时这个瞿秋白或者是王建宏。这个丁玲的一种心情， 嗯， 就说咱们说中国有个红笔芯嘛，借用过来，那么并不是跳出去说一下这个人是不是 对， 不 是故意卖弄， 不是故意卖弄。比如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他跟妈妈是离别，或者说祭拜的时候啊， 就是， 祭拜的时候， 这个， 这是剧中的瞿秋白跟他的真实的母亲祭拜的时候， 嗯， 然后这段呢就特别像你京剧当中的 对对对，就是 四郎探母， 这相叠了这种的， 啊，然后你马上就用四郎探母的剧情来概括这一段， 对，对，就其实就引用别人是为了更好的表达自己，嗯， 对， 而且这些片段是经典片段， 对， 非常精彩。 那里边的唱词用的是四郎探母的唱词， 嗯。 对，有一句就是那个四郎探母，传统戏那个四郎探母当中见娘一场， 嗯， 这个杨四郎见到母亲以后有一句唱叫做千拜万拜也折不过儿的罪来， 嗯， 那么瞿秋白引用在这儿呢，是表达瞿秋白对母亲的一种思念， 嗯， 因为母亲是自杀了， 哦， 母亲自杀的原因是因为负担不起这个全家的这债务， 嗯， 那么对于子女他也没有能力再继续抚养，在这个封建社会他也觉得很无奈，所以采取了一种自杀的形式。秋白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表现他是说自己是不孝之子啊，不孝不能是把家能支撑起来， 嗯， 所以我们这儿用伴唱的形式出现了一句，比如说那个我在这儿念的是他母亲自杀以后，他说亲到贫时不算亲，懒善天德泪痕心，此时饥寒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则生， 嗯， 这个时候就 完全是四郎探母的那个， 这个还不是， 这还不是， 这个，表达这个瞿秋白说现在我就是此时饥寒无人管了， 嗯， 落得灵前爱子身，只我一人在这面对着母亲。这个时候话外这个伴唱就是 伴唱 出现四郎探母。 千拜万拜也是折不过儿的罪呀来。这个时候我是在台口一个人， 嗯， 面对着这个寂静的舞台跪在那儿。 他肯定也是拜母， 拜母亲， 嗯， 这就 那这也 是 你唱的， 这不是我唱， 这伴唱 是另外一位演员在幕后唱，他作为一种背景音乐，你说引进了戏曲，但是他没有跳出去。 嗯，但是呢，这个好像还好理解啊， 嗯， 因为这段情境呢是跟那个斯兰探母情境完全一样的，用伴唱，我觉得很非常好融合在一起啊。 对， 嗯， 但是有的时候在彩台上你自己还要唱是吧？ 啊，对，是这样的，有一段就是， 嗯，突然你就扮一个戏曲的角色了，嗯，从徐秋白就扮成那角色去了。 没错，那个在剧中表现这个丁玲撮合徐秋白和王建宏的这个爱情的时候， 嗯， 我们借用了《西厢记》这个昆曲的一部分， 嗯， 比如说那个他唱那个丁玲说看你二人呼啸 小姐多风采君瑞，君瑞你几重风采君瑞，君瑞你几重。 我这唱的还不准确，因为旦角演员唱的啊， 因为你本身是小生， 哎，我是负责那个， 你也可以唱旦角。 那么我接他后面唱就是这样，比如说， 风流不用千金买，月移花影，一世有人来。 这是借鉴张生的唱。 嗯， 那么下面呢有几句诗，他面对着丁玲说的，其实是引用的瞿秋白的原文。他说 自己的话， 倩女传书似红娘，笨傻张生。这儿我用韵白，比如说倩女传书似红娘，笨傻张生喜若狂，即赴归国拜英英，两朵红杏终吃强。 这是瞿秋白。 瞿秋白本来的诗，那个瞿秋白把丁玲比作红娘，然后把自己比作张生，把那个自己的就是那个爱人比作莺莺，因为他有这么一段诗，所以我引用那个这段唱。而且瞿秋白本人是会昆曲和箫的， 嗯， 就瞿秋白自己会唱昆曲，他教丁玲和他的那个第一个妻子王建红，他就教整个《牡丹亭》，整个他就能把它教下来。 嗯， 所以说哪怕他唱昆曲，他都是有历史依据的， 哦， 真实依据的。人家说，哎，你自己让瞿秋白唱，你是一种形式啊。但是瞿秋白事实上不唱，其实事实上唱的。 嗯， 包括我上次弘一法师是唱京剧的， 嗯， 唱京剧演话剧，我就在上面京剧就唱了，因为我让他唱的京剧也是弘一法师本身唱的京剧。 嗯。哎呀，真是，你要这么讲的话呢，好像还能够自圆其说啊， 对对对， 还能够合情合理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突然想呢，为什么这样话剧和戏曲这样的融合？那你干脆就弄一出戏曲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因为要弄戏曲的话，话剧观众从头到尾可能看不懂。 看不懂，那完全弄话剧呢？ 那我想让那个话剧观众知道戏曲的好。 嗯。啊，这两边咱们全照顾到了，所以就融合在一起了。 对，我就想把经典的、好听的、能听懂的、基本能听懂的， 嗯， 让观众听一下，也不是说大量的给他，就是慢慢的，让他哎觉得是挺好的。等慢慢的通过我的戏，因为每出戏可能都要弄成这种形式， 嗯， 可能把好多那个最经典的都慢慢介入，最后他们说哎这个不错啊，我将来去看《西厢记》去。看四郎探母去。 嗯，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好了，因为那个话剧观众他还兼着是戏曲观众，不更好吗？ 还真是，在这个喜欢话剧的观众的同时呢，再给他介绍一些这个戏曲的一些知识啊， 嗯， 对于戏曲的了解啊，对京剧的了解， 嗯， 但是就怕是这种，比如说喜欢话剧的人， 嗯， 尤其是年轻的一些观众，他对戏曲一点不了解。你觉得这个情景呢用红娘这出戏，你觉得那个情景呢用四郎探母，但是他不明白这什么呀，他不理解怎么办？ 你说就不理解，这是那个西厢记，这是四郎探母。 对，有些人真的是不太知道，尤其年轻的朋友对京剧真的不了解。 但是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京剧毕竟是中国民族艺术，虽然他不了解， 嗯， 其实他都知道，基本上都知道。说即使他不爱， 其实你选的都是一些家喻户晓的、通俗的一些片段， 对，经得起考验的。 嗯， 就一般的人，很多人一开始并不喜欢京剧， 嗯， 后来就听了一些比较那个经典的唱段，以后就通过这些唱段喜欢上京剧了。好多人是这样的。 嗯嗯， 开始我们和导演这个商量这种形式的时候，有部分演员也存在这种疑问。 嗯， 虽然我们都是搞戏曲的，因为我们又要介入这两者之间， 对， 也觉得。 有时候不是一波观众。 对， 嗯， 究竟到底怎么定位？我们后来也慢慢统一认识了，就是有必要去引导观众来认识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嗯， 而且这种选用戏曲形式呢，不是一个单纯的堆砌或者拼凑， 嗯， 它是包括导演我们的想法，就是想用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方式反映中国文人。 文人，对， 而且这种内在的节奏，我们的节奏训练方法也比较适合反映这种文人呐，啊，这个诗人呐，啊，这种气质。 嗯嗯， 你看他不是反映，如果反映一个那个草莽英雄，可能用这种形式就弱一些了。 嗯 嗯，其实，在瞿秋白包括弘一法师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是戏曲， 嗯， 啊，不是话剧。当时话剧刚刚引进来，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戏曲。其实就是说，李敖是说，真说他那个时代的文艺背景啊，还真是戏曲。 嗯嗯嗯。对对对， 就他们是戏曲熏陶出来的， 嗯嗯嗯，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纯粹的话剧还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文人气质， 嗯嗯嗯。好，那么我想呢，刚才咱们说了半天，不知道呢咱们这个戏的这个戏剧的特点咱们说明白了没有啊？好在呢这个演出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是在4月4号。是吧？ 4月4号， 是在仁义小剧场来演出。那如果大家呢，通过刚才我们这个介绍，如果特别感兴趣，也提起了您的胃口的话呢，您不妨啊，4月4号到4月11号任选一天，到仁义的小剧场呢来观看这个话剧小剧场话剧《瞿秋白》。其实这个小剧场话剧不准确，是吧？应该叫小剧场的戏剧， 嗯，《 瞿秋白》。但是这么说呢，好像又怕。有担心是吧？ 对，怕人家误解，因为我们的戏剧演员演的，他就认为那可能这戏剧就是戏曲了。 嗯嗯嗯嗯，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探索啊，以往的好像没有的形式。当然，原来你那个弘一法师好像已经在这个方面的有一定的探索，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对 啊，所以这回呢，瞿秋白用这个戏剧的形式来展示瞿秋白这个人物。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咱不妨那天去看一看，然后也提提您的一些看法。4月4号到4月11号啊，仁义小剧场呢将上演一个剧目，就是瞿秋白。这部瞿秋白呢是集话剧和戏曲的一些元素呢融于一身，应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剧目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了向大家呢具体的来介绍这部戏啊，我们请到了这个戏的导演啊，还有这部戏的主演洪秀还有张瑶，洪秀还有张瑶啊，两位。嗯 嗯，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比如说我向导演提到啊，就是说为什么选择这个瞿秋白这个人物啊。实际上我还查到了你一个导演随笔啊，你这样说，说中国历史上呢有一大批文化名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尽管他们已经逝去了，但是他们的背后都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们的含金量不是现在这些明星超女所能比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逝去而漠视历史。 对， 非常好说的。其实这也是你为什么选择瞿秋白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啊，这个应该说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另外呢，关于戏曲和这个话剧的融合，你也说，你说话剧呢是壳，戏曲呢是核， 嗯，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关系来融合到一起的。因为你本身呢是学这个戏曲的啊，又学话剧，所以呢你就让这个两个呢就互相把营养全凑到一起，是吧，互通有无， 嗯， 最后弄出了这么一部戏。当然了具体它融合的怎么样呢，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也说了半天，不知道听众朋友真的是否听懂了。一会儿呢我们再让张瑶呢再给大家表演一段啊。 好的， 你稍微准备准备啊。 好的。 在他准备的时候呢，我想请洪秀呢再谈一谈，因为我知道瞿秋白呢在1935年的时候呢，他在福建长汀啊被国民党逮捕，后来呢杀害了，而且他年仅36岁，非常短暂，说短暂是非常短暂，才36岁，但是他经历的事情确实非常多。那么我想你在编剧的时候是截取了瞿秋白他一些什么样的人生经历组成了你整个这个剧的内容呢？ 嗯，我是那个就是把他临死之前，就是被捕以后，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嗯， 那个林中， 但是他经历的事情确实非常多。那么我想你在编剧的时候是截取了瞿秋白他一些什么样的人生经历组成了你整个这个剧的内容呢？ 嗯，我是那个就是把他临死之前，就是被捕以后，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嗯， 那个临终之前他写了一个叫多余的话，一篇那个类似内心独白的一个那个文章。 嗯嗯， 就根据这篇文章然后来构思他整个人生，因为这篇文章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是以自我解剖的形式去回顾的，就基本上是以挑剔自己的弱点和缺点来说的。他觉得好多人就是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有好多弱者的问题，但这些弱者的那个弱点嘛，就是对革命者来说是不应该有的。他就想通过自己那个希望大家以后就克服这种弱点，就这种弱点在他身上有，他但是这个弱点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不合适的，他通过解剖 自己 给别人给别人提供一个教训，提供一个经验。 应该说他对自己也有褒有贬， 基本上是贬的，因为他觉得基本上是贬的，因为他那个就像鲁迅一样，鲁迅是自我解剖，其实他也是自我解剖。我觉得从这方面，为什么他跟鲁迅成为知己，可能也有这个原因。那个他的自我解剖是为了跟那个为党总结经验的。就为党总结那个因为我们党历史上也有一些挫折吧，包括一些那个也有党的领导犯了一些，当然不是由于那个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 特定的时期 对特定的时期，就个人他可能就是不可能说看得很远，在当时可能不认为是错，但多少年以后比如出现一个结果了，可能就觉得哟，我当时可能做错了什么呢，因为经常又在改正嘛， 对， 那个他就通过自己那个就是曾经在历史上担当的这些责任，那个来回顾那个就是党的那个整个那个历史，就他那一段他所遭遇的党的那一个过程， 但是 他也总结出来那个党内的一些问题，他也需要党去解决。 好像听你这么讲呢，他这个框子啊挺大啊，而且呢就好像这个很有高度，很政治性的。实际上呢，据我所知，里边呢也有一些儿女情长的事儿吧。比如说他就是，与这个王建宏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他与鲁迅和丁玲的友情，他对于文学的理解等等的，以及刚才你提到对于政治的一些见解等等，就整个构成了这部戏的一个骨架。 那个其实多余的话，那个是这样的，其实只能那个我是就爱情部分还不是多余的话里，多余的话里几乎没写到爱情。其实除了多余的话，还有他跟鲁迅之间的友谊是另外一部分资料。他跟两个那个女子之间的爱情也又是另外一个资料。 又是另外一个。 但是我的整体那个格调是以他临终之前那种心理为基调的。因为他年轻时候的心理啊跟后来的心理不一样。但是我是以现在这个就其实就写他回忆。他临死之前回顾自己的一生，当一个人回忆过去的时候，他的心情跟当时不一样的。当时比如恋爱的时候， 整个是一个反悟的过程。 对，就现在再说他说见到恋人啊，或者说恋爱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可能以前幼稚，但是现在就说现在你要看他并不幼稚，因为他是以这个年龄段来反思过去。 哦，是这么一个角度哈。 对，我不是说那个从一开始说出生啊，一直到最后他死，好像成长过程。我是这个人已经是成熟了，然后回顾他的成长史。其实当一个比如一个那个非常有人生经验的人回顾他成长史的话，他每一个阶段他能总结出经验来，因为他已经到了他总结经验的时候了。但如果说真的是按顺序下来的话，当时的年轻人不可能当时就总结人生经验。 就截取了他人生当中几个点，就连成了一条线啊。 对。 那我想呢，瞿秋白的扮演者张瑶今天说话不多啊。我知道张瑶呢是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的副教授，曾经任的上海戏曲学院戏曲舞蹈分校的戏曲系的主任。应该说呢，你是中国京剧史上第一位戏曲学表演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啊，很有学问。那除了这些呢，这个张瑶呢还经常演出一些京剧的剧目啊，同时呢你还这个演昆曲，也撰写了很多书籍和文章，比如说中国京剧百科全书啊，京剧小生等等的啊。那这一次你们的这个合作跟洪晓导演的合作是怎么促成的？ 这个说来话长啊。再那么简单说几句，就是我和洪秀啊都是江苏人 啊，都是南方 人。瞿秋白也是江苏人， 对。 那么我们曾经是校友，洪秀对我呢也是有所了解， 而且我演的行当是小生， 嗯， 京剧小生、昆曲小生。那么小生行当呢，表现的多数都是文人、那才子，这种这个包括一些将军， 嗯、风流才子、嗯、 啊，风流才子。他说的这个，他描写的笔下的一些人物，想塑造的剧中人物呢，也多数是文人。 嗯， 他呢可能感觉说我塑造这个形象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或者可以去挖潜。 嗯， 我呢也很有兴趣去创造一些新的人物，因为他不同于传统剧的人物。 嗯 嗯，也很敬仰这位党的领袖，所以呢很多方面我们碰到了一起，决定共同去把这个戏搞好。 嗯，真是这个，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张瑶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其实很符合这个人物啊。另外你本身也有戏曲的功底，而且这部话剧当中，所谓的话剧当中呢、 嗯、 必须得能够挑起这个大梁的、 嗯、 就戏曲这方面的功底必须有的，才能够胜任这个角色。那我想张瑶肯定是各方面都具备了 啊。我也在这个摸索中学习前进那么导演也给了很多提示、 嗯、 我们因为毕竟话剧不是我们的本专业， 嗯 嗯，需要去学习姊妹艺术，要学习。但是我觉得经过我们那个戏曲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部的训练，可能接受起来更方便。 嗯嗯， 去创新起来呢，就走得快捷一些。 嗯，其实艺术都是相通的、啊， 相通的。 嗯，有这个京剧啊，这个功底的话呢，好像对于其他的艺术门类来讲呢，也是一通百通的事儿。 是这样， 嗯， 是这样，你说的对。 对，那你现在呢？你现在是在什么单位？ 我在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任教。 哦，在表演系任教哈。嗯，那平时演出的机会多不多？ 很多，学校给予这个中青年老师啊很多机会，鼓励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起这个合作，也鼓励到社会上去实践创新。 嗯， 就是营造一很好的那个氛围、 嗯、 让我们去搞艺术的实践。 对，我想这回这个瞿秋白的这个演出呢，应该说对你的艺术也是一个积累了啊。 是这样 啊，你认为演话剧难不难？ 嗯，我在排练过程当中和同学们同那个其他演员交流、 嗯、 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嗯， 因为我们敢动两门艺术的这个基础的话、嗯、你必须自己要拿出一些功力来。 嗯， 特别是话剧要语言功力是可能要超过你其他方面的。 对， 你要靠语言塑造形象的。 嗯， 而我们本身那个戏曲的唱念做打呢很丰富。 嗯， 那么把它能结合起来是最好的了。 嗯， 在这个当中我们去找一些结合点，比如说用戏曲的京白、韵白，还有诗歌的一些那个念白方法，和话剧有机的结合起来，尽量不要做出很跳。 嗯， 让他这两个姊妹艺术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嗯，确实这出戏呢应该说是非常有特色，不仅是他这个戏曲和话剧的融合、 嗯、 另外呢好像在他的这个舞美啊整个的表现方面呢也是有了一些探索啊。我记得这个洪晓导演就说我导演是甘愿在幕后的，是吧？好像演员 对 啊，还一切都是推在前面的。 这个是的，他一直不让我们说，今后向观众们介绍一下他。他说这是千万千万不要问，告诉观众我是我，我要希望我是一个神秘的。 因为我历来觉得就是那个，一个是本子很重要， 嗯、 一句资本嘛，说那个剧本一句资本。然后我觉得那个第二个就是演员。因为那个演员呈现在舞台上了， 嗯， 那个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导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就是最后落实在演员的表演上。 嗯， 我主张那个导演不要太自我表现。 嗯， 这是我心里话。 但是作为演员 来讲 是听导演的。 对 对, 对。 好多那个现在就导演为了自我表现，结果他不去表现人物了。 嗯， 我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以人为本。比如说我写瞿秋白，我要以瞿秋白为本。 嗯， 然后我要演出，我觉得以演员为本。 嗯， 就因为毕竟是戏曲，不是小说，小说就是文字嘛哈。那个现在就是说现在好多导演，其实我是题外话，就以自己为本了、啊。他也是以人为本、 嗯， 但是以自我为本，自我表现。他觉得这出戏要表现我的什么来着？ 嗯， 其实这出戏表现的这剧中人根本跟他不是一个人。如果说他表现的剧中人就他自己， 嗯、 只不过换个演员来演也行。说你看我在表现自己，只不过我弄了另外一个人来演，但偏偏 他导的这个戏，这里面的戏，这个人跟他不是一回事，他偏偏就把自己的想法给这个人身上，所以最后人家一看，耶，那个都不说这出戏是哪个演员演的，都说是某某导演的戏、 嗯、 现在宣传都是把这出戏说成是某某导演的戏、 嗯、 不说是某个剧作家的戏，也不说是某个主演的戏、 嗯、 说这个就我非常担心这种那个， 嗯，就是这个导演呢，对，好像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剧目，什么样的人物，得就着导演走 啊、对，说比如这出戏是谁导的、 嗯、 谁导的一出戏就说真的，就包括我这戏，人家也说是红玉导，所以我说我不愿意做一个那个导演，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导演、 嗯、 是因为我的剧本出来以后说人家都说，哎，这本子挺好，但怎么导啊、 嗯、 就他们不知道怎么导，我呢就是在写的过程中也考虑到导了，所以我就想、哎、如果别人不知道怎么导了，我自己来导吧， 嗯， 我就只能就是说导了，但是我并不，其实我觉得我还不算一个导演，因为我也没学过导演专业，而且我就觉得最主要那个表演还是演员的事儿。演员看了我的本子，我把意思讲清楚了，我说这一段你用你表演的手法表现出来， 嗯， 就足以了。我觉得不存在什么那个导演的什么表现那个意图，我没有这个意图。你看我编导的话其实就是编剧的话，没有导演的话。 嗯嗯。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导演现在难得呀。 是的。 是吧，那我想的这部戏呢，除了张瑶之外还有几位， 我们还可以了，我觉得不存在什么那个导演的什么表现那个意图，我没有这个意图。你看我编导的话其实就是编剧的话，没有导演的话。 嗯嗯，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导演现在难得呀。 是的。 是吧，那我想的这部戏呢，除了张瑶之外还有几位， 我们还有四个，那个一共四个演员 啊、哦，就四个演员， 就四个演员。 嗯、 那个 这个、四个演员分别是什么人物？ 他那个 他是瞿秋，张瑶扮演的瞿秋白， 还有一个男演员叫 贾 金 松， 他那个扮演三个角色：鲁迅，那个沈殿龙、 嗯， 还有 宋 希濂。 哦， 他一个人扮演三个角色。 嗯， 另外有两个那个女演员，就一个演员扮演两个角色。 嗯嗯。 就我们除了最主要的演员以外，其他的都担负着几个角色的。 哎呦，那他们真是很重的。 按说这应该也是一个，我觉得艺术啊就应该这样，这也就是虽然那个任务重，但是给他们提供那个表演的机会了，等于说他一个人演好几个角色， 嗯， 无形中也都是主要角色了， 嗯， 因为戏份都一样了，是吧，我统计了一下他们的几个加起来戏份都不少，因为综合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表演份那个戏份了， 嗯， 说这样一来我就希望每个演员都是主角。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这么一安排，我就觉得啊，看这部剧会不会很累？因为他得思考，他得琢磨，不像这个一些娱乐性的话剧啊。 你说的没错。 看这话剧的时候就是一种消遣， 是 啊，一种休闲。这个剧绝对是不同的， 可以说那个 挺累的， 文学性大娱乐，一种叙事性 和娱乐性 。 其实 可能对观众提出了一些要求。 恰恰这可能也是目前他的一个亮点，因为像这样的剧太少了，现在。 也是因为现在的这种剧太少，所以我想做这种剧。尽管有人说你的戏可能观众不是特别多，我说那个观众是需要培养的。你如果只是给他看二三流的，可能观众就变成二三流的了。但我也不能说我是一流的，我最起码我觉得我争取不做二三流，我争取朝上面走一点。我希望观众也成为一二流的，就是一流的观众。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既然你同样搞一出戏，同样花这么多钱搞一出戏，那么为什么不搞好的呢？娱乐性的东西太多了， 嗯， 那个娱乐性是属于那个物质享受之类的，咱们也可以来点精神的东西， 嗯， 哪怕就一点点，是吧？就毛主席说嘛，人还是应该 有 点 精神 的，咱们就来点这点精神。 好好好，说得好，嗯，那我想呢，从这个洪秀原来的这个红衣法师到现在的瞿秋白，好像如果你再往下走的话，会不还做这些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呢？ 是的，其实有好几个我就想过了，包括说即将做的胡适， 哦， 他也是一个说需要仰视的人物， 嗯， 还有包括王国维啊。这都是就是分量特别重的，就是现在你要说真的找类似的很难的， 嗯嗯嗯， 就也许说能找到跟他差不多的，但是说压过他的没有，几乎没有，因为那些人物都是所谓叫国学大师了， 嗯， 而且他们的影响我相信不仅说能影响到我们，甚至多少代以后我们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人家还在继续影响着后来的人， 嗯嗯嗯。 哎呀，真是。那么我们也是这个期待啊，也是希望洪秀呢能够一直走下去啊，做更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啊，希望你这个想法呢也能够实现啊，达到你的目的。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祝愿啊，这个小话剧、小剧场的话剧《瞿秋白》啊，能够圆满的成功。这个演出的时间呢是4月4号到4月11号，在仁义小剧场。那么还有3-4天的时间，目前呢已经筹备到什么情况了？基本都就绪了。 基本就绪了，我们那个彩排都排完了， 排完了， 然后那个就等正式演出了。 嗯。这个张瑶现在状态怎么样？ 嗯，很好， 很好。 就 等待 我们今天 向大家汇报。 下午我们还在排练呢。 啊， 那个他基本上演了《瞿秋白》以后，几乎就有点像《瞿秋白》那种状态了，就特别疲惫。 啊、 然后就说：“哎呀，哪天要睡觉，就人生最大的享受。”《瞿秋白》最后也是这种状态。 嗯， 就是导致最后就是觉得他对生死就非常淡然，他把死看作一个非常美好的事儿、 哦， 甜蜜的 感染力这么强啊！ 睡觉， 一个甜蜜的休息。 嗯，好了，现在已经是20:57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关于小剧场的话剧《瞿秋白》啊，这个介绍呢，跟大家的交流呢，就到这里了。最后呢，这个洪秀和张瑶，你们再向听众说句什么，咱们就结束节目，好不好？ 嗯， 张瑶先说吧。 嗯，好的。我非常有幸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 嗯，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呢，能走进剧场，跟我们一起认识瞿秋白，认识一种中国的精神和我们的传统文化。 好，谢谢，洪秀。 啊，我是真的希望大家看看，因为不是说看我的什么作品，我就希望真的去看看瞿秋白，因为我是真的去历史的再现了他，也许再现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想就如果说真的不太了解他的人，可能还真的通过这出戏了解一点。 好的，嗯，那最后我还是再次的祝愿我们这个小这个剧场的啊，小剧场的话剧《瞿秋白》能够呢得到大家的认可啊，演出完满成功。嗯， 好，谢谢。 好了，谢谢两位。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王银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当中的几个唱段。 没用就没用。 完呢。哎，老头过来。 说什么？ 我说你们有点家教吗？ 怎么？ 没听说这姑娘出门子的哭哭啼啼的，这要是换了我呀，还求之不得呢，哭什么呢？ 丫头，我女儿她爱哭，她偏哭，与你怎么相干？哼，多管闲事。 你别狠了，待会儿到婆家还指不定有炕席没炕席呢。小姐她又哭起来了。 Thank you. 姐，您能给什么都不拦着您呢，唯独是锁麟囊，这是老夫人给您的呢，指着他还抱外孙子呢。

Thank you. 快就可以了。瞧瞧，为什么还要离到上头去呢？ 休得不也管去。 哎，这你倒来着了。请上座吧，今天是连升三级呀。 断了。你来看，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这莫非是做梦不成？ 哎，吴老爷，要不是这场大水，姑奶奶也不会到这儿来用功啊。好福气呀、啊，在这儿当老妈你还穿这么好的衣服，真是好福气极喽。 哎呀，是啊，你既然在此为奴，你可穿这样好的衣服吧。 哦，我明白了， 想是你总是什么下贱之事，还不与我夸一笔家啊。 Thank you.